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頁，宏願移民顧問幫到你，台灣移民一條龍，由專業顧問為你度身訂造，由申請資格評估、安排投資項目、遞交投審書及領取居留證，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簽證開始申請啦，你準備好未啊？英國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慮將你嘅資產一齊移民去英國，或者分散投資去其他地方呢？宏願移民幫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報名啦！宏願海外物業投資中心開幕呈現。英国楼盘巡轮的讲座将会在4月24日举办，同你探讨 BNO 五加一签证和英国楼盘，快点打来6221-4438报名啦。 第二節，嗱，頭先你提到嗰個問題咧，我相信有幾點可以補充。其一咧，就係因為而家報紙寫咧標題黨啦，我哋講個污水，其實我哋唔知入邊係咩嚟噶嘛，就好多人要理解為，好似之前前幾年嗰、那個即係啲重金屬嗰啲嘅放射性嘅污水啦。嗱，第二個問題就係涉及到嗰、那個日本對於日本嗰、那個管理嘅措施嚴唔嚴謹？譬如頭先你提到喺中國，佢嗰個標準都好高喎。但是我哋好懷疑一樣嘅就係佢執行起上嚟嚴唔嚴緊咧，係咪啊？呢個我哋自己嘅疑問。但係對於日本嚟講，我哋似乎喺今日我哋都仲可以相信日本人對呢啲問題係比較細心，同埋係肯執行到嗰個標準嘅。但係頭先你提到好幾個唔同嘅標準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問啦。譬如世衞有世衞嘅標準，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咁佢係基於乜嘢嘅研究、乜嘢嘅資料去製造呢個標準咧？譬如話我如果唔覺意飲咗落呢啲水落去，有冇人做嗰個研究？飲咗之後去對人體或者呢啲咁嘅水俾呢啲海產食咗之後，對人體嗰個影響係點樣咧？ 嗱，咁呢度啦，我要講幾種啊。對於唔同放射性元素食落身體，我哋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嗱，有幾種喺呢度求其噏幾種先啦。其實唔過已經噏幾種啦。有本身就好少可進入咗我哋嘅食物裏面嘅。譬如 cesium 呢啲咧，入咗身體咧，佢入咗骨就唔識出嚟嘅。咁所以係會累積嘅。鉛又係一啲啦，鉛你本身就算佢唔放射性，你食得多你都中毒嘅。另外有啲咧就係經常好容易食咗落嚟，就係、譬如喺個海產度嗰啲叫碘啦。OK， 碘呢啲咧又係佢會喺身體停留得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點解有時就係話，我哋為咗防止受到呢啲放射性碘嘅污染，我哋首先就食一啲碘落個身體，令到個身體咧就可以自動拒絕一啲新入嚟嘅放射性嘅碘。然之後咧，我哋喺一個即係對於啲放射性嘅碘，我哋就會比較容易傾向排走咗佢。咁其實就係話，你會聽到就係對於唔同嘅放射性元素，我哋就係有一啲嘅元素，我有啲嘢可以做。你如果私事唔食咗落去，你冇辦法嘅，你焗住喺身體度就成世嘅啦。咁所以我哋對於私事嗰種咁嘅放射性核元素嘅污染嘅控制咧，係一定要係最嚴謹最嚴謹。每個國家個標準差異唔可以太大嘅啦。對於碘咧，亦都係一樣嚇。咁但係咧，對於水即係嗰個重水嚇，由氚呢種咁嘅氫同位素俾出嚟嗰種污染，點解大家嘅標準可以差咁遠嘅咧？咁你就要了解佢背後就係佢入咗人體之後個反應會係點。咁其實咧，即係大家例時，如果係陳志宏飲咗一杯呢啲咁樣嘅廢水嘅話咧，基本上呢啲水咧喺我身體停留嘅嗰個叫半衰期啊，即係基本上嗱，譬如你都知㗎啦，我基本上每日就可能飲兩升水都要屙翻兩升水㗎啦。 咁其實可能屙嗰兩升水就唔係完全我飲嗰兩升嚟嘅，有啲就係我琴日儲落，跟住就係沖咗出嚟嗰啲嘢嚟嘅。咁但係基本上我飲落去身體嘅水咧，十粒水入邊有五粒水咧，基本上喺十日內都會離開我身體。即係話咧，嗰啲我飲用嘅水分喺我身體存在嘅半衰期嗰、那個存在嘅周期咧，就係五日到嘅啫。嚇，咁係一個好快嘅時間嚟嘅。但係你如果仲記得嘅就係話，呢一啲嘅穿同位數咧，佢嗰個嘅活躍程度啊，佢就係12.6年先至會會進行咗一半嘅放射性嘅啫。即係話咧，即係相對於喺我身體存在，只不過即係十日到就走噶啦。呢一啲嘢，可能我就算飲咗啲落去，但基本上佢唔會累積，亦都好快走咗。喺我身體停留入邊過程入邊，佢會衰變嘅機率其實都係好慢好低。咁所以佢對我身體嘅影響係有限，但係對於譬如即係另一方面，絲綫呢啲元素，佢就會點咧？入咗我身體唔走，於是乎佢喺我身體不停累積，佢嗰個半衰期無論係長係短點都好啦，佢總之就會喺我身體嗰度咧就進行嗰個核反應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對於唔同元素嗰個嘅標準咧，就會有好唔同。越係危險嗰啲咧，大家標準越一致。但係相對一啲危險性冇咁大，即係好似呢啲重水穿同位素嘅呢種咁樣嘅，今次日本排出嚟呢啲咁嘅核廢水咧，個標準就會可以差好遠。 好，明白。嗱，咁但係我要睇一睇最近咧，我睇咗單新聞，就係講一位嘅日本工程師咧，就喺福島嗰度咧，佢應該係做過搶救嘅。咁佢嗰個係接近到輻射啦，佢係全身嘅基因啊 DNA 都俾輻射打散曬。咁嗰個死法係好痛苦嘅。 係咁嗰個你即係想象到原因就係一次過去接觸咗好強嘅呢啲尤其是可能係伽馬射線輻射，就唔係一啲。即係食咗落身體先至進行噶啦，基本上就係外邊直接有啲好多高能量射線，好講得難聽啲就係好似入咗個微波爐，就唔係微波啦，不過入邊就伽馬射線爐咁喺將你身體係咁叮，就將嗰啲咁樣嘅 DNA 叮散曬。啊，於是乎佢嗰啲散曬好多缺陷、好多錯誤嘅 DNA 不停地複製落去咧，好大機會係 cancer 嚟嘅。 哦，佢嗰個唔知 cancer 噶啦，就係啲細器官溶解啊，皮膚係。溃烂， 佢即系身体上边冇办法再繁衍下一代嘅细胞，分分钟就系、是、咁。于是乎，旧嗰啲老咗就唔能够再存在，新嗰啲亦都生唔到出嚟，咁咪瓦解咗咯。成个身体嗰个嘅即系呢个躯壳就 系啊，咁咪我都唔想多讲落去啦，因为大家可以查一查件新闻啦。事实上，我真系即系为佢系好傷心啦，因為嗰種死法係你好難， 係好痛苦嘅， 好痛苦嘅嚇，亦都冇辦法醫嚇。咁嗱，我有一個好戇居嘅問題，即係希望你唔好笑我。嗱就頭先你提到，譬如話啲 cesium 嗰啲啊，啦，即係有輻射啦。咁譬如海產咁樣，咁如果我好驚嘅上嚟，我可唔可以帶一個加 counter 走去啲食物嗰度度一度，有幾多輻射出嚟啊？ 嗱咁樣度就唔係好夠準嘅。嗱咁，因為咧唔同嘅輻射咧，佢嗰個穿透程度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佢嗰啲咁嘅輻射嗰啲咁嘅元素係藏身咗喺佢呢一個食物本身嘅比較內在位置嘅時候咧，可能佢有個 alpha decay 咁，跟住佢都出唔到嚟，俾唔到你度到嘅。咁所以通常有個標準做法就係你最好就係將一個樣本切咗出嚟，再揾個攪拌機攪爛佢，再將佢溶一溶喺就由個溶液嗰度驗出嚟咧。就是一個比較可靠啲嘅平均容量嘅指示咯，嚇、咁呢個亦都係佢哋而家去驗呢一啲咁樣嘅海產食物咧，佢需要做嘅一啲步驟嚟嘅。嗱、咁但係都要解釋一下就係話咧，我頭先都講嘅就係話，今次嗰個核廢水嗰種嘅核元素出嚟嗰個對人嘅影響相對比較低，咁同時亦都係對於海產嘅影響比較低，因為就算你話貝殼魚都好啦，佢飲咗呢啲重水，基本上都排咗出嚟。而尤其是那些佢儲身嗰個重水的濃度，亦都唔係一個危險濃度的時候咧，咁我哋食咗亦都唔會話好危險、就算講得唔好聽啲嘅，如果真係你嗰啲咁樣喺嗰個水域度攞翻嚟嘅海產，你係驚佢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比較飲咗比較多呢啲核廢水嚇，咁、你可能咪將佢。唔好撈上嚟先咯，喺一啲乾淨水度養多一兩日，咁基本上佢就排咗出嚟噶啦，咁啊，即係其實係可以解決嘅。但係如果係嗰種咧，絲綫嗰種咧， 佢係連條魚本身都可以累積咗呢啲咁危險嘅元素咧，咁嗰啲就反而係更加要擔心。即係所以要擔心嗰位咧，就我就會話係過往呢十年以嚟會唔會福島已經累積排放咗好多呢啲污染性嘅金屬性嘅放射性元素咧？反而對於嚟緊兩年後嗰啲核廢水嘅憂慮咧，我反而就相對個戒心會少啲。但是過往已經累積了咁多年嗰啲，我反而更加擔心。 咁簡單嚟講，你個人建唔建議我哋食呢啲海產咧？ 嗱，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就係你唔食福島嗰啲咧，咁你就算食下呢啲咩陽江啊、上下川島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廣東沿海嗰啲咧，其實都有呢個憂慮嘅，因為嗰個都有核廢水排出嚟噶嘛，嚇。咁但係就係話咧，問題就係去入口呢一啲地方本身嗰啲，譬如話。你香港嗰啲咁嘅食環署啊，即係蔬菜魚類桶型嗰啲咁樣咧，咁佢哋驗呢啲嘢嘅時候，咁即係入定期抽驗、定期監察嘅啫。其實就咁好多時就係話咧，我哋會驗到可能哦個濃度比以往高，但係咧只要佢仲係遠遠低於我哋即係一般定落嚟嗰個健康標準咧，其實就冇問題嘅、啊即係我將呢句説話，我用第二個比喻講俾大家聽啦。大家唔知道，即係我自己睇翻香港啲數據都睇到嘅。其實咧，每一個地方佢本身咧，你處身個地理位置唔同咧，你感受到嗰個地理本身嗰個俾你嘅輻射都唔同嘅，那個背景輻射即係我講緊。如果你住嘅建築物或者住嘅環境附近比較多花崗岩咧，你其實係受輻射受得多啲嘅、嗯。香港嚟講好得意嘅，你如果係住喺嗰個觀塘嗰頭咧。你係會比起住其他地方嘅人咧，承受嗰個背景輻射係多啲。咁會唔會因為咁樣搞到呢個觀塘樓價會低咗？即係其實， 但係我要提一提你，好似嗱，我唔敢危言聳聽啦，因為大家一定要 fact check 啦呢樣嘢。我聽過一個講話就係話咧，喺紅桃道開源道嗰頭工作嘅人同埋即係停留得多嘅人咧。佢生肺癌嗰個機會係高過其他區啊！我再次去 確認交通問題嗰啲， 我唔敢講，我唔敢講呢樣嘢係真定假，但係咧就即係總之就係個地區嗰個建築情況啦，或者個交通情況、空氣嘅情況咧，就同嗰、那個癌症嘅情況應該係有一定嘅關係，係咪？ 啊，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嘅貢獻係多數來自邊一度咧？係咪來自個背景輻射就可以解釋到咧？咁嚇，咁而且好多時就係話嗰樣嘢，佢係咪最後引致到嗰個原因就係、是、你睇佢係咪嚟係好接近，即係超越咗個安全標準咯？咁實際上唔係嘅，即係我哋人，即係我哋而家處身香港呢個環境，承受到個背景輻射同嗰、那個即係人本身可以承受嗰種程度係差成上萬倍，即係所以就對於嗰啲背景輻射，我哋係唔需要理嘅。即係我以前記得都一路有節目可能咁講過，你香港人咁中意旅行，你搭多幾次飛機咧，已經多過你成年住喺香港唔飛嘅嗰個輻射量嘅，其實都已經 係啊。嗱、啊，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福島呢個事件都好耐啦，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就你會唔會foresee到，你會唔會預見到呢件事係幾時徹底解決到咧？ 我就會咁講啦，基本上福島而家嗰個核電廠嘅地方，我預就會廢棄咗，永遠成為一個無人地帶噶啦。呢、這個就係、是、因為佢就係一個即係最大問題，佢可能亦都有啲下水道嘅污染問題，係啦，亦都喺嗰個位置而家度到就係佢有一啲已經係一啲散落環境嘅污染。咁其實一陣間我哋都講下喺美國嗰個例子，就係嗰啲散落環境嘅污染問題嚇。咁佢即係嗰個地方佢都會而家嚇你就算想靠近啲，佢有個地方封鎖咗唔俾你入嘅，就係因為你入咗去咧，你承受嗰輻射量就係會太多噶啦嚇。嗰個地方就唔適宜你成年喺嗰度不停咁住噶啦。咁但而且入邊好多係入咗去土壤啦、水啦嗰呢啲咁嘅環境嗰度，你喺嗰度種嘅農作物。唔可以亂用嚇，咁、啊、但係嗰個範圍，而家福島講緊嗰個範圍都唔係太大嘅啫，即係喺福島比較外圍，離開核電廠外圍地方，其實基本上都仲可以住人，但係入到一個比較核心嘅地方，咁嗰個地方係由核，即係嗰個核電廠附近嘅地方，基本上就係永遠要封存咗，即係個情況你睇翻蘇聯，即係應該而家係烏克蘭啦，切爾諾貝爾一樣。 嗰、那個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嘅，依家嚇， 而家係啦，但已經係唔適合你去一次半次咪食下輻射咯，但係即係但係你長期住喺嗰度咧就唔得噶啦。 係，咁你嘅意思就話福島呢個地區，我哋有生之年都唔會見到佢有任何嘅可以 即係點講？仔細啲講，就係正式嗰個核電廠範圍嘅地區就永不超生噶啦，已經有。 咁、但係核嗰、那個即係譬如個核電廠本身咁，即係停用啊，定係還是可以即係繼續用定點樣咧？ 我諗佢哋唔會諗再重新翻用。你重新翻用，你即係你擺人入去啫。而家最大問題係一個係連嗰個核電廠周圍已經喺個環境上面受到好大污染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最大可能就係廢棄咗佢。咁佢廢棄嘅形式就如果你話係次諾貝爾，佢就要起好多個蓋，一個冚住一個咁樣嚟罩住佢啦。咁、但係對於日本呢個咧就可能冇咁嚴重嘅，但係更加需要擔心就係話。點樣係令到佢停止有啲繼續污糟嘅嘢流咗落個海嗰度咯？咁好多時嗰個罩就唔係上面睇到嗰個蓋啦，而係喺個下面地底即係嗰度嗰即係通往海嗰啲咁嘅水道啦。 因為佢個心溶咗啊嘛，個心 係啦， 個心但係個心係咪到依家仲溶緊嘅？ 係，只要入邊嗰啲核元素冇流出嚟，繼續係落緊去嘅。即係繼續係即係穿緊底，繼續溶解緊，繼續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一滴墨水繼續喺呢一個咁嘅一個水杯入邊擴散咁樣。 我問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情況係我哋冇辦法改變到嘅，即係只能 改變到㗎啦。 即係 只能喺外邊你唯有就 confine 住，即係唯有罩住，等佢唔好再擴出去咁解嘅。 呢、這個真係人類嘅悲劇啊！ 係。 嗱呢次我哋結束下一節翻嚟又講緊頭先你提到嗰個就係美國嘅核污染啊！